北京的秋日有着爱的气息，如同午后银杏在阳光下透过的绿，又如同雕刻时光里的提拉米苏，如同穿行马路时迎面扑过的微凉的风，如同你在我耳边低语呢喃，如同你我这么远又那么近。银杏可以让秋天更加的童话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也继续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可以赏银杏的好去处。骑游在筒子河，在故宫的北门，环抱着东西两侧的一条筒子河，一侧是高高的宫墙，而另一侧则是静谧的河水。故宫的筒子河东华门至西华门路段，现在呢已经改为全天禁止机动车通行了，少了汽车的嘈杂，这里又给爱遛弯的朋友们多了一个好选择。那么秋天将至，我也可以偷偷地告诉你，这里的银杏是美得不像话的。老北京城里的朋友可以在筒子河附近来欣赏银杏，而如果想寻找一些书卷气息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到大学校园里去欣赏银杏。那推荐一下，北京科技大学校园里有两排银杏树，在图书馆西楼和综合楼之间，每年的十月份，银杏叶会变成金黄色，又慢慢变成白色。站在中间的小路向远处望去，悠扬而又美丽。秋风习习，银杏叶开始慢慢的飘落，铺满一地，踏上去就像走过一个季节一样。可以牵着心爱的人的手，慢慢的在这里向前走，仿佛是你们在这里永恒。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，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，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，就在这一刻，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的开花，想念最大，最重要的话，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美丽的脸，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。爱情的不一样、yeah、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，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、yeah、就在这一刻，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的开花，想念最大，最重要的话，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美丽的脸， 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，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北京最美丽的季节。如果是秋季在北京，你也不妨去银杏大道走走，走进地坛公园，去感受古银杏之美。朋友们可以选择从地坛公园的西门进入，直奔北就可以看到让人震撼的银杏大道了。在地坛公园的北侧，连接着青年沟路与小黄庄路的这条巷子里也是栽满了银杏的。银杏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，特别建议大家找一个人少的时候去。如果实在是没办法，必须要赶周末的话，也要避开书市或者是展销会这样的时间段。而特别提醒大家的是，地坛公园里的银杏可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古银杏。清华大学里面的银杏也是相当有诗意的，富有浪漫气息。走进清华南门，正对着一条通畅的南北大道，沿大道直行到一条与它相交汇的东西走向的交汇路口，到了这里，你向西行，就是一条银杏大路了。秋天来这条路上，那这条路便燃烧起了全部的金黄色的梦想。有了清华大学的银杏，北京大学自是不甘落后的。看着北大里的银杏，总觉得哪有一些不同。想必因为地处北大校园，这些银杏也沾染了许多的书卷味道吧。一旦叶子开始变黄，就有无数的少男少女在树前留影，青春与银杏树一样绚烂迷人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 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一提到三里屯地区呢，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商场、酒吧、购物。其实三里屯也有它静谧浪漫的一面。在三里屯的东五街，无法忘记从路口转过来看到的第一眼金黄。难得的是明媚的阳光、清透的蓝天和徐徐的微风，配合的能够在秋季如此恰到好处。好像他们都是商量好的，缺了谁都有点遗憾似的。这里呢不通公交，所以呢下车之后要步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。也正因为不通公交，所以呢来这里的人也相对的少，而整个街道也显得幽静了许多。与酒吧和商业区相比，这里自是静谧的了。秋天是美丽和绚丽多彩的，当然了，除了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可以看银杏的地方之外呢，其实秋季北京很多景点都是别样的，比如说故宫的秋天、景山的秋天，朋友们都可以去欣赏一下。还有就是颐和园、圆明园的秋天，因为植被的不同，所以显得色彩更加的富丽。而到了植物园呢，那就更不一样了，很多秋季开的花卉也竞相的开放。而这个时候我却最喜欢植物园里的曹雪芹故居，在秋季游一下曹雪芹的故居，感觉时令和气质是那么的符合。秋日泛舟什刹海上有着不一样的秋韵，而秋季登长城则还可以看到成熟的瓜果以及枫叶的红润。北京的秋是层林尽染的，在这里我也就不一一列举了，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在秋季可以在北京好好的外出走走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今天节目在上半时段呢，为大家盘点了很多北京可以赏银杏叶的好去处，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些北京秋日里的美景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想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下北京之最的几个小常识，可能生活在北京的老北京人未必都了解这么全。北京的胡同是很有名的，可知道哪条胡同最窄吗？告诉你吧，就是前市胡同。那么前市胡同到底窄到什么程度呢？位于北京珠宝市的西街的前市胡同呢，全长只有55米，而平均宽度是0.7米，最窄的地方只有0.4米，稍微胖一点的人感觉都得是卡在胡同里的。 另外呢，就要说一说北京最短的大街了，那就是文津街。文津街呢，最初只有两个门牌，东边起自北海大桥，西边呢只是北京图书馆的西墙外，而到了解放后呢，则改成了东起北海大桥，西边到府右街口了。那么北京最高的山是哪儿呢？当属灵山。灵山位于门头沟的西北部，最高峰海拔2303米，是北京第一高峰。这里呢也是秋季赏植物的好地方，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，秋季山里天凉，要多带保暖衣。那有了最高的山，就得有最矮的山。最矮的山是仰山，这里呢是一个人造山，地点呢就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东门正对面，海拔只有86.5米，这里可比景山还要低很多呢。北京是一个京城，是一个首都，除了紫禁城之外，自然有很多的王府。那么这些王府当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哪一座呢？当属雍亲王府。这雍亲王府可能有点陌生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它还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雍和宫。雍亲王府呢，在雍正三年改为行宫，后来到了乾隆九年改为了一个喇嘛庙，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了。北京的火车站并非是现在的北京站，最早的火车站是前门火车站，是在清光绪29年建的，由英国人主持修建设计，到了1906年投入使用。而北京最早的商场呢，则是北京的东安商场。东安商场位于现在的王府井大街，也是1903年开始营业的，而且曾经是最繁华的商业街。而北京最早的剧场广和楼，那它的年份就更久远了。广和楼呢，建于明末时期，曾经是北京城内最早也是最出名的戏楼，与华乐楼、广德楼、第一舞台并称为京城四大戏园。北京的地名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和城门有关的。可是北京这城门这么多，你知道哪一个城门是最高的吗？那当属正阳门了。其实正阳门就是我们俗称的前门，它始建于1439年，高是49.4米，宽是50米，现存城楼与箭楼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。刚刚我们介绍过了最古老的剧场，接下来呢，再来说一说最古老、规模也是最大的戏楼，那就是著名的阳平会馆了。这里可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的古老戏楼。阳平会馆在东城区前门外小江胡同。1802年的时候，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个县的商人联合修建。会馆呢，是由戏楼和三进四合院组成的。戏楼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的、保存也是最完整的清代风格民间戏楼佳作，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文物了。另外，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北京最大的牌坊在哪儿？ 北京很多的古迹景点都有牌坊，可是你知道哪一个是最大的吗？北京最大的牌坊呢，就是东岳庙琉璃牌楼了。它始建于1607年，是一座三间四柱七楼黄绿琉璃彩牌楼，是由皇宫里的太监们来捐资修建的。那么北京历史最长的小学是哪儿呢？当属金台小学。金台小学呢，是在东小市大街，前身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金台书院。学校校园是一个典型的明清风格的三进式四合大院，临街的校门坐北朝南，深园飞檐，从南向北俯瞰全院。原金台书院的大门、垂花门和讲坛居正中，官厅、文场、厢房东西对称，左右拱抱，最后呢是朱子堂与左右文场相连，合围大院中规中矩。所有的堂舍呢都是蓝瓦青砖，雕梁画栋，厚重古朴中又透出了几分庄严与神圣。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北京的狮子。游走于北京的历史文物古迹之间，你经常会发现有狮子雕塑，可是你知道哪里的狮子雕最多吗？位于北京颐和园的十七孔桥上面，每一个石柱上都有狮子的雕刻，但一共有多少，谁数得清呢？十七孔桥顾名思义，由十七个拱形的孔来组成的，全长150米，而上面的石柱上呢，一共刻有544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。十七孔桥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，形状宛若长虹泻波，其造型颇有北京卢沟桥、苏州宝带桥的特点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